这么一天，把你当作我的家。 情剧情一样，一个人在路上，在街旁傻傻的等着，那是谁的拥抱？不必哭，不必闹，我过得一样好。